我们今天许助教代表同学问我一件事，他说有同学跟老师你买了肾气丸回去吃，那有没有人吃出什么副作用或者问题，你要收他一下，比如说吃上火要怎么办啊，等等等等。那你们有没有人回去吃吃补药什么然后吃上火的啊？举个手我看好不好啊。那补药一般来讲吃到有一点点上火的话，如果你会把脉，如果有上过中医基础班稍微把一下，你就要把你的心肝脾肺肾哦，哪一个脉有尖尖的点，如果有尖尖的点的话，你就用我们教的那个父亲煮泻火汤的总方，那个那一条筋的下火药用个什么0.3 0.2，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胃火用石膏啦，大肠火用地鱼啦，怎么样怎么样啊、哦、那稍微明白一下。那另外就是针对肾气丸哦，有一个方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因为你知道肾气丸是专门把这个补性补入我们的三阴经，对不对？那三条阴经的交汇呢，除了三阴交穴之外，还有一个会阴穴，对不对？那会阴穴里面如果热度太高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可能会有一点像肛门肿痛的那种感觉出来。你有没有吃补药吃到觉得大便有一点涩痛，肛门有一点热痛的感觉？现在让你举手好像也不好意思举了，对不对？啊，这样子他闭眼睛举一下好不好，我看有没有同学有这个需要啊。算了，我直接讲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子，因为这种上轻微的这种上火啊，我其实非常，就是肛门部位的上火呢，我非常赞成用当归赤豆散啊。那你们看288页的这个最后一行，那个当归赤豆散是一个能够把你的那个有一些发炎的部位的血热排除掉的药啊，它药性非常温和，那我觉得对补药的药对补药不会有破坏力。那当归赤豆散呢，他说赤豆当归散啊，好。那他说赤小豆我们就用我们一般家常的红豆就可以啊。对，有同学问是大还是小，是小红豆啊，它都叫赤小豆了，不是叫赤大豆啊，对不对？那家常的红豆，那你去什么超级市场也可以啊，买一些啊，好，然后呢拿一个有洞的容器，把它一天里面不断的过水，那这样子过了两天它就会发一点芽啊，等到它发了芽之后呢，你再把它送到药局去烘干，然后跟当归一起打成磨成粉。那我记得能够被我虐待到这个境界的药局是生源，但是只有一个店员，我们叫他阿才的那个，能够被我这样虐待。那你如果给他，其他师兄弟都会被骂回来。那你们要如何突破这个难关，自己看着办哦。那仲景方里面的赤小豆啊，一升的重量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大约八两半。那所以呢三升的话就有差不多25两半，对不对？那25两半的红豆如果泡成有一点点豆芽，就出一点根就好了啊，不用长成大豆芽，不用长成像我们现在豆芽菜一样啊，不是。那出一点点根之后，你就把它拿起来然后送去烘干，那它在生长过程会损耗一点点，所以我们大概认为这样子 25.5 的红豆呢，再把它烘干之后会是多重啊，可能差不多24吧，25左右啊。所以总而言之，你就去药局跟他讲说，我送来的这个红豆芽你完全烘干之后呢，大概再加它的重量的1/5的当归，因为它的25/10嘛，因为当归要10两，对不对？所以你就红豆已经烘干以后再放它的1/5重量的当归，请药局帮你称那个烘干的红豆芽，然后再放，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其实有很简单的做法，就是你直接去买科学中药赤小豆跟当归，就这样子两种科学中药照这个比例啊、哦，混混吃也会有一定的疗效啦。我觉得要做到去发芽豆芽好像有点高拐啊、哦，你不发芽药效也差一点点而已，反正只是下火而已嘛。就是我是有经验过吃肾气丸上火上在那个地方的啦，但是我不知道同学会不会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形，但是那种有容易发痔疮的人，这个方很好用，就是每次吃个五六克啊，你就喝酒啦熬夜啦就吃一点，那可能肛门原来就有一点要热痛的，一吃它就会第二天睡觉就好很多了，好不好？不是什么很强的，不是什么很强的药啊，但是在不严重的情况下非常好用。那再来呢，我们要回忆一下上一堂课我们教的啊，我们上一堂课教了那个桂枝去桂加苓煮汤，它的辩证点我觉得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叫你们背什么耶，辩证点，因为它的辩证点跟好几个其他的方式混在一起的，就比如说它那个辩证点有一些你会觉得像真武汤，有一些会觉得像武苓散，所以结局就是这个辩证点你先不管，这个方你当做你用不到，因为刚刚那个方只是上次在教同学做程式的时候拿出来讲个道理的，所以你要不然就整条死背，要不然他就先不要管它，等到以后学的五苓散那些会跟这个混杂的，就是辩证点会混杂的方，我们再来细分什么汤剂什么药散是有这个症没有那个症，就是用不同的那个汤症来比对会比较容易啊、哦。好，那我们呢今天要来上啊桂枝辛加汤，这个桂枝辛加汤其实已经不是感冒药了，它是一个治疗发汗以后的一个副作用的药啊。那7之31条我们来看一下卷七的第31条啊，我今天这个课呢如果讲得顺利的话就会讲到人参，讲到黄芪，讲到白术这三味药，那这三味药看起来都是补气补脾胃的嘛啊，可是这三味药的药性其实有相当的差别，那如果能够把它分清楚是蛮好的。这个发汗后啊，仲景方里面会说到发汗通常都是用了麻黄汤，用桂枝我们不太用发汗这个字，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用了麻黄汤发汗之后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你的汗孔开而不闭，这样能明白吗？而且发汗一定会伤血伤心阳，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汗里面有心的能量有血的营养，那当你伤血又伤了心阳之后，感冒是驱走的没有错，可是你开开的汗孔可能又有风气湿气压进来，那个不是感冒，可是那是一种很出奇的类似受风湿的东西啊。那这个于是呢你发完汗之后呢你的身体呢会疼痛啊，这种疼痛应该是闷闷的重重的痛，然后脉沉迟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桂枝汤症的脉通常一定是浮的对不对，那脉会沉的话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脉它也不是像少阴里症那种脉沉细，就是因为少阴病是因为病在里面，所以它的抵抗力都往里面缩进去，所以脉会沉细，那这个沉呢 你这样子想比较简单，就这个人原来他的皮肤肌肉皮肤这一段 有一些气在里面对不对，那他发掉了一些所以上面没了，就是表面的气少掉了，所以他的脉就只剩下下面的了啊。那于是呢从这个脉沉实就知道他的这个营气跟胃气都比较虚弱，就有点垮垮的，然后呢迟啊，迟这个脉呢一般的脉法说迟脉的话就是它的跳的频率比较偏慢一点啊。那诶还是缓是慢一点，迟的话应该是软趴趴的叫做迟，诶迟跟缓哪一个是比较是水症的脉啊，我有点忘记了， 那这个总而言之就不仅软趴趴的沉在底下了。那这个时候啊，要用的汤呢，我先把它的大概讲一下，就桂枝汤把芍药拔掉，然后把生姜加一两，再加人参三两啊。因为这个人是发汗发伤的，对不对？那在重锦方里面要立刻补充你身体的水分跟精液的话，常常是用人参啊，这是常常，不是必定。也就是你要补充你的水分跟精液，你要放人参。那如果呢，你身体里面有一些湿邪跟风邪进来，要把它推出去，那我们多放一些生姜是可以的，对不对？生姜可以经过桂枝汤原来的路线啊，桂枝汤的路从这个引血这边推到胃分，然后把这个湿气逼出去，这是有希望的嘛啊，因为这是一个发汗后重湿，比较是湿的症。那这个可是呢，如果你加了生姜，就是因为这已经不是，你知道这个饼它说煮取三升啊，这个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这个跟桂枝汤的煮法很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就桂枝汤是水七碗煮成三碗，这是十二碗煮三碗，意思是说这个汤剂它药性会变成极端的温和，会变成极端的温和，这个汤几乎是有一半它是补药了，那走得会很慢啊，那。然后呢，一天喝三碗也没有温腹发汗，看到没？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啊，不是这个感冒，这不是感冒用的汤，这是你发汗发伤了之后用的汤。就如果你发完汗之后没有感冒的症状，可是身体还是疼痛，然后脉很沉迟的话，这是精液不到。所以当你这个汤是有点像补药一样，你把这个汤喝进去，人参补进精液，对不对？然后呢，生姜再把它，桂枝生姜把它带到原来的地方，再把它推出去。那生姜多一点，可以把这个水邪往外面逼散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精液再补回它原来肌肉的所在。那在宋本的《伤寒论》里面呢，这个方式要加芍药，不是去芍药；而在《桂林本》里面是去芍药啊。那我个人会觉得去芍药也不错哎，因为一旦你的姜放了那么多，对不对？你的这个桂枝走在引血的力道就被姜分出去了，对不对？也就是如果姜把它分掉很多的时候，你的桂枝其实走不到头就已经被分完了，所以你又何必放芍药来拉它呢？对不对？因为桂枝出去的力道已经被分掉了，削弱了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把人参补充的精液很快的推到该去的地方啊，但是它本身汤已经煮得很久了啊，药性已经变慢了，那不妨可以不放芍药，让这个推出去快点。像我们上次有桂枝去芍药汤，当然我这个讲法是一个非常粗的讲法啊，没有办法讲到很精致。那至于加芍药的结构在什么时候会有用呢？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啊，他是真的血不够，而有那种类似抽筋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加芍药是可以的，因为芍药可以护引血啊，那引血够的话就可以养筋啊，抽筋的筋，所以那个筋就会比较松啊。那之所以可以加人参，其实是主要是因为它不是感冒药，如果是感冒药的话，人参会把邪气束住的机会相当高，所以如果是感冒药的话，在重锦方里面并不倾向于加人参，还是会有啊，不是，因为不是感冒药，就不是表症，在最表的表症，重锦不太加人参的啊。但是加与不加之间那个变化非常细微，所以我才跟同学讲说，如果你要当回家功课的话，可以选择当博士论文来做，因为那个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点。所以如果你的脚有这个手脚有那种筋抽住的感觉，那可以加芍药，那如果不加芍药，就当作是一种类似风湿的感觉来医它啊。那 那这个方也是只是因为它带到人参，所以而且有让人看到一点这个姜多的时候会把桂枝的那个冲力分掉，所以放在这边当作是一个参考啊。那这个借着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人参这一味药啊。那人参的参这个字啊，古时候的医书好像也不尽然是写作参啊，古时候的医书它有好几个写法，就是有的是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字，下面有的写的是又，有的写的是这个，这都有啊。那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说被水泡到那个浸字的意思。那人参这味药呢，它的药性是怎么样啊？我们先来看怎么长的。就中国人说啊，人参这味药它呢又叫人涎，又叫做鬼盖，有没有看到这些名字啊？那这个听起来都有点恶心恶心的，对不对？那这个人参它在生长的时候呢，中国人说它一定生长在山之阴，就是山不会比较不照到太阳的那一边，然后它躲在这个阴暗的山谷里面，长得非常非常的慢啊。他的好朋友白萝卜都已经长到那么大一根了，他好像三年五年才细细一点点。那他在干什么呢？他躲在很黑暗的地方，偷偷的吸收日精月华，对不对？那也就是这个药啊，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志愿哦，就是他要修炼，修成正果，他要参加我们人类的世界。所以人参的参就是参加的参，也就是亲啊，就是他想要加入到我们人的世界来的一种草。所以他的灵魂呢越长会越像人，所以听说什么千年老人参什么的，半夜会有一个小婴儿的样子从里面飞跑出来玩，对不对？然后附近还有大狗熊来保护他，然后你要杀掉那个大狗熊，然后跟那小婴儿玩，然后在那个小婴儿的腿上绑一根红绳子，然后第二天拉着红绳子去找，就挖到千年老人参，对不对？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挖参的故事啊。那这个东西的气它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偷偷的凝聚它的气，然后希望有一天变成人类啊，好像那个小美人鱼那个卡通片，那个小美人鱼在海底唱这个有一天希望变成 part of your world 啊，想要变成你的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种草。所以人参的气格在植物药里面是非常像是人类的气格，也因为这样子，这个药物的灵格非常奇怪。像我们就常常在说，如果你吃人参吃到高血压的话，其他降血压的药退不下来，因为人参的气格太高了，其他的药够不到它。当然还是有办法够到了，就是要吃很多，就买一整箱的梨，然后不停地啃，然后啃完两箱梨左右，那个人参药效果可以散掉的。那讲到人参啊，有两个主题是要思考的。首先就是仲景方里面的人参是什么东西，而我们现在如何能够在《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子里面呢，重现仲景方人参的本色，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另外一个才要考虑的问题是人参的药性究竟是什么啊？这两个问题都是目前中医界非常难的问题，因为仲景方那个时代的人参到底是什么人参。我们这样想好了，虽然汉朝时代已经有进口高丽参了，可是仲景方很可能不是用高丽参，因为以那个时候的交通状况而言，高丽参进到中国会非常贵。那当它那么贵的时候，动辄这样三两二两的下，谁付钱啊？我们都知道张仲景是伟大的家庭主妇啊，那药材都 非常便宜，对不对？所以人参一味药用的这么贵，这是非常不合乎他们家的恩格尔系数的啊。那这个，所以呢，高丽参跟张仲景用的人参，我们可以先划开界限啊。高丽参可能不是。那再来就是，中原在古代是有人参的。那个人参呢，据说最好的地方在一个叫做上党的地方。那这个上党人参呢，那个时代好参就叫做党参啊，因为是上党这个地方的参。可是据李时珍的纲目，还有之前的前后一段时间论述说，因为这个地方出产参，所以动不动土匪就来抢，看他参长得好的就来抢，所以那个乡民受不了了，干脆把全部的参都绝种了，就是我们再也不要种这种惹祸上身的东西，所以中原的好参就此消失啊。那至于说我们现在药局还有一种参叫做党参，那个很便宜啊，比黄芪还要便宜，跟甘草差不多价位的。那党参有没有接近张仲景的参的调性呢？有的，党参有。可是呢，张仲景的参有一个特色，就是张仲景凡是用参都会用来补精益，而党参虽然有补气的效果，可是那个补气的效果不太强，那补精益的效果也不强。那人参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分支叫做太子参，那太子参是补气补得更温和，是用来调肺用的，就是那种久咳不愈的人用太子参可以。那我是仲景方要用参，我常常是用党参乘以二来代替仲景时代的人参，但是党参乘以二还有不足，就党参乘以二的前提呢，补气的药性大概是够了，可是补精益的药性还是不太够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有人说哦，党参当然不是参，因为人参是五加皮科的，党参是桔梗科的。我跟你讲这种话，你不用这样子计较了。我们这个分科分目是西方人后来做的分类，我们古时候挖起来觉得是就是了啦，你懂吗？我们那时候没有分得那么仔细，糊里糊涂就吃了，就当它是参了，好不好？所以不用用西方的分类来套我们东方的做法，我们当年就是把它当作参在用啊，所以没有关系。只是当年是最好的中原人参叫做党参，现在是这种不同品种的廉价货啊，是党参啊。所以古时候的党参的定义跟现在的党参不一样，但是党参补气补精益，我觉得至少啊，补精益来讲比黄芪药跟甘草药能够补了，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效果。那另外还有一种好参呢，就是东洋参跟西洋参。东洋参跟西洋参是药性比较偏凉的啊，但它补气的效果很好，补精益的效果也不差。可是呢，你在药局买药的时候啊，如果甘草的价位在这里，党参的价位在这里，黄芪的价位在这里，吉林参的价位在，吉林参是红参里面比较便宜的，吉林参的价位在这里，然后西洋参、东洋参的价位在这里，那高丽参的价位在这里，这样懂吗？各位精打细算家庭主妇，你如何去选择啊？啊，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好像以这个很便宜的吉林参的话，好像一两没有到三百块啊，我忘记有没有要。吉林参已经是红参里面比较便宜的了。一两个三百块啊，哦，我忘了。那这个调节是这样，首先是凡是张仲景的药方里面用人参的，希望各位同学记住，绝不要用红参，就是高丽参跟辽东参都不要用比较好。虽然我的小柴胡汤有时候会用吉林参， 但是我一定是买那个最廉价最烂的吉林参，就是偏黄参的吉林参。为什么呢？因为辽参高丽参现在买得到都效果非常的热，也就是你含一片吉林参片或者高丽参片，你的感觉绝不是清凉生津，是口干舌燥。这个经验有没有人有啊？那这么热这么烧的参怎么可能达成张仲景的方里面他需要的那个功能呢？所以不要用啊，红参就不用了。那好的红参这么贵，烂的红参这么贵，中间的那个粉光参就请各位依照自己家的经济情况加以取舍啊。所以基本上代替的方法呢，就是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张仲景说人参你就放党参，这样药也就可以用了。那如果你要把党参放到两倍，那更好啊，反正很便宜嘛。那东洋参西洋参都可以代替，只是呢东洋参西洋参这种白参有的地方出产的品种很寒，你小心真的吃到有点寒到，所以你要用你熟悉的厂牌，要确认它不太寒的。那红参，如果你用红参的话，因为很多人家里面那个逢年过节堆满了高丽参，你总要有还是用掉吧，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红参的用法，就比如说如果你红参用一的话呢，你再用同比例的生石膏下去把它那个热性中和掉，或者用 0.3 比例的知母，或者用 0.5 比例的天门冬，把红参这个热性中和掉一点点。但有人说用玄参啊，一比一的玄参来中和，那但是这东西只中和热度。这个红参跟党参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党参不闷，红参很闷。就是这个党参是假的人参，它的气啊松松的，很比较流通。可是红参，你知道人参这种东西啊，就是它躲在那边要偷偷收敛它的元气，对不对？吸取日新月华，这个东西很抠的啊。所以人参进入人体，它虽然很补气，可是它的气是凝聚不散的，所以很容易把人束到。那么因为是这种样子，所以感冒的时候很不好用参，因为它会束邪啊。那这个束住的能力那么强啊，所以就是补一补，就有些人补了之后血压就爆高起来，就下不来。而且它的补性是这样子，你看人参的这个药性，他说补五脏，补五脏哦，不补六腑哦，懂不懂？它的性质，它的阳气，虽然它补的是气没有错，可是那个气是凝聚起来会去生五脏之精的气，所以呢它是只补五脏不补六腑，属阴，然后安精神定魂魄止精气，看到没？安定止都是那些字，最后补到你的元气够了，可能可以把邪气逼出去，然后它可以明目开心，一至九不心生念念。那它的这个补法是这样子，人参它就是补进去以后，它会在比如说补进去啊，有的人参比较入脾，有的比较入肺，那还有一点品种上的问题，就是补进去它在脾这边，对不对？它有一团凝聚在那边的气，然后慢慢生成脾的筋，然后那个脾的筋生够了之后，脾脏会去生肺脏，然后肺脏会去生肾脏，然后就全身这样生一轮，很慢但是很稳。可是你不要说哦，这种药真是好药哦，我跟你讲，我生平最讨厌用的药就是人参，因为很难用。那民国初年或者什么医案啊，都有很多那种类似的医案，就是好比说某某家有一个小姐体弱多病啊，从小就是这种软绵绵的，她的爸爸妈妈为了疼爱这个女儿呢，就把她买了一条高价跟辽东的商人购入一只百年老三参炖成汤给女儿进补啊，那一碗参汤下去女儿就瞎掉了，就她那个气太凝聚了，没有办法动，一下子会造成五脏的不平衡。所以那后来怎么解，就是 要不断来吃梨子啊，来两袋梨，不停的啃，不停的啃，然后慢慢慢慢会复明。所以人参是这么可怕的药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就因为他的气是凝聚的，所以不通。他跟附子非常不一样，附子是很通的，人参是不通的。所以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人参到底是补阴还是补阳，因为凝聚在那个阳会不会生出精，会不会生出水，那根据中医基础理论是会的。所以人参我们会认为它是阴药，可是它补的气是不是很多，那气是不是阳，也是。会不会补爆掉，也会。那尤其是红参特别容易爆，那你不要说红参就是热的哦，我们民国初年的那种怎么讲，破关斩将吃遍天下人参的医家就说，人参的热其实只热在某个纬度以下，就是过了什么黑龙江还是长白山，再上去的人参就非常寒，就是在它那个区域如果还不是顶寒的时候，人参会产生一种热性去耐那个寒，等到真的过了那边，人参就像北极熊一样成片寒的了。所以买人参要算纬度啊，所以你熟识的药行让它固定批某一个地方的人参，像我的中医的恩师家里面就是固定只跟某一家药商采买吉林的第几个区生长的人参，要吃熟了这种参的药性就知道怎么调了，然后就不再换了。那至于有人逢年过节送我老师参，他就说我看到这种阿猫阿狗参我很头大，因为那个从头再实验一次的经历太可怕了，所以就选定一种吃到熟比较好。那至于说人参这个不散的力道，就像理中汤我教你的时候也讲过，你要用党参不要用人参，用那个人参的理中汤就是一般科学中药那个成方，即使用的是最烂的吉林参，你吃以后那个理中汤就闷在这边。像治疗感冒的参苏饮，有的时候他人参用的好了也是可怕，他用一些烂，他有些党参烂参没事，有时候参苏饮一吃的胸口是闷闷沉沉的，他的气不会动，所以很讨厌。那党参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仲景用的参是会动的参，不是不会动的参。所以后代为了要重现那个会动的药性，后代有人说人参一定要长流水煎，不可以用止水来煎啊，这是一个说法。然后另外一个像那什么清朝的陈士铎吧，还发明一个怪招，说有一种鸟大便叫做五灵脂啊，有一种鸟的大便啊叫做五灵脂，灵敏的灵啊，树脂的脂。那他说，因为五灵脂是我们用来破淤血的药嘛。他就把人参片吧，拿一点点五灵子一小撮放在一碗水化开，然后人参要煮之前丢到那水里面把它捞起来，然后去煮，然后人参的那个性就被打散了，就有各种各样的矫正方法。这人参实在是很难用，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好难用的药啊。所以呢，人参到底是补阳还是补阴呢？对不起啊，因为太难搞了。如果你说某某人参要人参的补阳补阴，那我就会说你那片是哪里买的，哪里产的，多少年的哦，都不一定，好不好？那所以呢，对于人参啊，我们就知道它是这样子一个原来是阳药，但是呢会是有阴药的药啊。那难用的要命，所以我不如不用。我常常觉得说呀，附子啊比人参好搞多了，就是人参就有人性啊，有人性的东西最可怕。那这个我是说，我常常说我宁愿啊就每天吃一点真武汤，吃到我燥热不堪要喷鼻血的时候，我吃一点猪鸟汤，就这样子，又上来又下去，又上来下去，多简单啊，对不对？我何必要用人参呢？我不想挑战那样的东西，就是真武汤补的阳气，用猪鸟汤把它收纳，这样就很好了嘛。 那就阴阳两方面很好了。阴阳，那人生这种分不清楚的东西又容易束邪，有的时候就说什么借人生之力可以驱邪，有的时候又说啊人生会束入邪。那到底什么时候会驱，什么时候会泄，就是理论上的正确，实际上的困难。就像有人说虚人感冒中气下泄应该用补中气汤脱邪外出，那到底多需要补中气汤，谁可以告诉我？就有点赌命的感觉哦。所以受不了，我宁愿用桂枝加附子汤等等啊，我就是不愿意用重情方以外，因为不好用啊。就重情方是适合我们这种低智商的人用的，那人参这种东西就给那种非常高智商的医生去用好了啊，我觉得什么都不懂就好了。所以会吃到爆血管啊，就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就是让大家大概的认识一下人参。那至于人参的难题，我们今天还没有触及，就是重点哪些方会用什么用人参，为什么，或者哪些方不用人参又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从这个问题里面，你们大家还可以慢慢摸出来人参真正在古代的药性是什么。但是摸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可以让你拿到博士学位而已啊、哦、因为张仲景这个人参已经不存在于地球了呀，所以你摸出来又怎样啊、哦、所以你们自己思考看看。那么我们现在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我们看待人参，我们用个最初的看法，就是补气跟补精液，而他补的气是比较阴柔，比较凝聚不散的，好不好？我们就暂且这样思考就好了，如果想得太复杂的话真的不好玩啊、哦、那正的话就记得发过汗之后身体痛脉沉迟，这样的感觉可以用桂枝辛加汤啊、哦、那接下来呢又要教一个桂枝去芍加龙骨牡蛎救命汤。这个方子我要先各位讲清楚啊、哦，这个方子其实不是要你们学会，所以它的辩证点我们都不用理它，好不好？我只是要借这个方子带一下桂枝、龙骨、牡蛎这几味药的那个运行跟载重量的问题，所以我这个方子只是在讲道理用的啊，所以辩证点就随便了啊。这个因为它第一开始这个物质啊，这一块地方，这个卷七，这个八十四条前后这个地方是所谓的有名的这个火逆十一条，就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他们的民间医生在治感冒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愚蠢的医法，叫做热敷。那这个就好像说，我们知道啊，桂枝汤发汗能够治你的感冒，是因为你先吃了桂枝汤，所以那个汗才能够，那个药性借着汗出来把邪气推出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感冒平平没事，比如说麻黄汤，这你说汗出就好，把那人丢到三温暖里面去烤，然后烤了他明明没有汗的人也烤了一身汗，然后拿出来，这个人感冒是好的吗？不是啊，是坏掉啊。这样能够明白吗？就你没有先吃药就乱发汗是没有用的。那么汉朝时代呢，因为你要知道古代也是一个情报不发达的时代，可能有一些像医圣张仲景那样的人晓得说吃了药发了汗感冒会好，对不对？可是更多不太晓得状况医生会认为说发了汗感冒就会好，所以感冒就要多发汗，对不对？这种观念一定会有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一感冒我奶奶就把我放在棉被里面裹起来，说发汗就会好，从来没有好过。就是说因为汗用药发出来或者蒸发出来的才是真的啊，那这个纯粹的发汗胜算非常低。于是呢他说伤寒脉浮啊，可能是桂枝汤，可能是麻黄汤症，一以火破结之，就是用火去逼着像抢劫一样把他汗逼出来，然后就会怎么样啊，亡阳，就是你的生命能呢会大量的流失。于是这个人呢全身生命能流失的时候会惊狂卧起不安，就这个人会好像谁跟他讲话都吓到，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忽然尖叫一声醒过来之类的。那这样的状况是怎样的状况？因为这个前面有一些前面的条跟一些后面的条啊，所以根据一些前后条的关系，我们会知道仲景这个遇到火逆，就是逆就是一个错误的治法，称之为逆啊。遇到火逆的情况呢， 它会有一些现象，那个现象是这样子的，我们人有血管啊，我这笔不好用啊，我那个我不想画绿色的血管怎么办呢？啊，好，人有血管对不对？然后血管的外面有我们的肉对不对？哎，我这样画很难看，我们画一个人好了，好不好？啊，然后呢，这个人里面有血管这样子，好不好？大概画一画。那当你重重的用热度去逼汗的时候啊，那汗流太多就会表阳虚，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呢，表阳虚是一个什么状况啊？我们把人的生命呢看成一种类似这个灵气的物质啊，灵气啊，就是像气功那个气。亡阳的意思就是它的表阳呢，因为你乱发汗，所以表阳这样子流失掉了，像我们刚画抽象画，好不好？然后呢，血管里面呢，本来在血管里面的营气呢会被逼出来，因为是火逼，不是正常的发汗吧，所以那个营气哦会从血管里面流出来，就原来在血液里面的气会渗出来，这是一个生命能的状况。只是当你这个血液的气渗出来以后啊，这个血就会变质，它会有血浆渗出，所以皮肤底下都会黄掉，就是会变成血浆渗出的那种黄，里面那种类似胆色素的那个东西，就这就是火逆会有的症状。那当一个人的灵气散掉了，血里面的气散掉的时候，要怎么样把它追回来？这个火逆的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现在你们都已经直接上《伤寒论》了，就没有人再会去用熨斗来医治感冒，对不对？那所以就不会有火逆啦，对不对？可能有人会吹热风吧，吹风机，可是那个应该不会太严重啦，比那个火逆要不严重一点。真正治感冒好像吃药啦，不要什么麻黄汤在那边吹热风啊，那个不相关啊。那当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必须用桂枝汤当做底，因为桂枝汤通行于营卫之间，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要让桂枝汤再一些药去抓回血管里面流失的气跟人体流失的气。那抓回这两种气呢，抓血管里面的气要用牡蛎，牡蛎壳；抓身体流失的气要用龙骨，这是抓回元气的药。那你们虽然不会误治，但是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到这个汤症呢？就是你们知道，我在中医基础班有给你们大概说六经辨证有一种叫做少阴病，有没有听过？就是少阴病是不可发汗的，发汗必动血，或者有的本血动筋。也就是如果你的脉啊其实是少阴的这个细沉的脉，然后你不小心当桂枝或麻黄乱桂枝或麻黄汤乱发一下，或者说少阴病刚得，你觉得说没关系，洗个热水澡就好，那时候可能会产生火逆现象，所以那个时候会用到而已，那不太常用到了。主要是借这个结构跟各位讲龙骨跟牡蛎，我之后比较重要要教各位的方式，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呢，它用的龙骨跟牡蛎是各三两，可是呢这个救逆汤的剂量是多少啊？是龙骨四两，牡蛎五两，看到没有？那牡蛎啊，仲景书这边写说要熬，就把它烤干，烤干了，烤熟了再打碎。但是其实牡蛎跟龙骨我都蛮赞成用生的，就不要烤了啊。那这个为什么牡蛎跟龙骨比起来牡蛎比较重呢？因为用它的前后条文来看，我们会知道啊，凡是火逆的时候，从血管这个营分里面渗出去的气会比较多，而且比较紧急，从身体表面渗出去的气比较少，所以追回来的时候牡蛎要用多，龙骨要用少。但是呢，牡蛎跟龙骨我们要跟将来虚劳的桂枝龙骨牡蛎汤做一个比较，就是桂枝龙骨牡蛎汤是治虚劳的，他用一个桂枝汤的原方加三两龙骨三两牡蛎，他就再得动， 为什么站得动？因为龙骨牡蛎其实是有一点偏动物药的药，所以它本身有一定的活力存在。可是如果你加到牡蛎五两跟龙骨四两的时候，会有一点再不动了。那再不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它再重量加强一点？那不是减甘草就是减芍药。那这里我们是要派它这个桂枝赶快伸出去，带着龙骨跟牡蛎的药性把这些元气抓回来，所以呢就减芍药，让桂枝能够畅快的追出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芍药这个药性是把桂枝它的作用范围限制在人体的轮廓里面，对不对？那你把这个轮廓的限制拿掉，它比较好追啊，可能有些药性可以追到外面去。所以就是人的灵魂有多大只是一个谜啊，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人的灵魂只有这个肉身那么大。那这是一个它的基本的这个药方的道理啊。那至于说宋本的这个方子里面还多加了一味药叫做暑期啊，就长山苗。然后可是历代的解释呢，暑期都解释得非常的硬，说什么暑期属于阴浊之物啦，然后什么饮药入什么极阴之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桂林粉去掉的干干净净哦，用起来也蛮有效的。那暑期本来大家就不知道它在干什么，所以就当它不存在也好啊。那么这个汤只是在讲再重量，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只是龙骨是一个什么东西，那牡蛎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龙骨呢就是古代巨大动物的化石，就这样。那什么动物天知道，挖到马就是马，挖到牛就是牛，挖到恐龙就恐龙，反正都叫龙骨。那巨大动物就是说挖出一个老鼠的化石不叫龙骨啊，这样能明白吧？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考古学，所以知道有些动物古时候是长什么样子，可是中国古时候的人不知道考古学，所以对于龙骨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论点啊。中国古时候的人说龙是什么东西啊？龙就是飞行于异次元的一种生物，就是它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那我们这个世界有人在生活，对不对？我们这世界还有另外一度空间有龙在生活。那这个龙呢，它是一个非常介于阴阳两界之间的东西。那当秋天冬天的时候，这个龙就会沉入地表底下去休息，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它就会飞回天上。那它飞回天上的时候就会引动地气跟着它一起往天上冲，然后就会打春雷。中国人是这样看待龙的。然后说龙虽然是异次元的生物，但是呢他非常喜欢吃燕子，所以呢行船的人不可以吃燕子肉再出海，否则龙闻到香味跑过来会刮风打雷哦，对，船会沉掉，这样等等等等。那但是神话啊。然后还有说因为龙是异次元的生物，所以它没有耳朵，它没有办法听到我们这世界，它是用脚当作雷达在感觉这个世界，所以龙无耳以脚听啊，就等等等等关于龙的传说跟考据。那古代的中医甚至认为说龙骨是什么东西呢？龙骨就是啊，当这条龙，但龙是灵体啊，是灵界生物啊，不是这个世界生物。灵界生物它从地底冲上天空的时候，因为龙是以光速移动的，所以它原来这边有一条龙，忽然这条龙跑掉了，于是那个地方的土跟石头就被龙的那个跑掉一个龙的那个空掉的地方吸住，然后就凝聚成一条龙形，像它铸造一个模型一样铸造出来。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认为龙骨是这样来的哦，完全是活在幻想的世界。那于是因为我这地方只是在讲那个中国的哲学思辨怎么演进过来的，就是因为他说那边原来有一条龙，那条龙是一个很灵很神的生物，那这个龙忽然不见了，这地方泥土就啪聚集起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龙的不存在啊，有一个就是如果就是那个泥土是一个龙的这个 minus 啊，负的龙，那这个负的龙它会有什么效果呢？就会吸引天地的正气，它想要就它原来属于龙的那个灵气，它想要把它抓回来。这龙骨我们中国人是用来抓灵气用的药。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龙骨是化石了，当然现在就不要讲这些疯话了，再讲下去我都要被抓去关疯人院了。那要怎么办呢？要面对事实，那很简单哦，一点都不难，就是古代有一只动物，有一天它死了，然后它的灵魂离开了，它的肉身腐败了，只剩下一块骨头在土里面躺了几万年几十万年，然后那骨头会非常非常想念，当从前灵魂还在我身上的时候多好，我们可以跑可以跳，现在灵魂不见了，我实在太可怜了，所以这块骨头就在地底下哭喊着说我要我的灵魂回来，哭喊了五十万年，然后现在你把它吃下去，你的身体会开始哭喊的，灵魂那回来吧，归来吸魂魄吗？就这种尿性，真的真的。那至于说那个肉啊到哪里去了，肉就变成石油啦，那石油你再练一练就会练出什么，练出凡士林，所以龙骨的另一半就是凡士林。真的啊，你们现在都很小看凡士林哦，其实那个什么身体有什么发炎啊不擦伤啊，凡士林一擦好的非常快耶，它非常能够补肉，你们难道不觉得吗？还是你们都没有在用，就一擦马上就跟你的肉合在一起，很快就没有油腻感，然后伤都好得非常快，然后发炎都退得非常快。我觉得凡士林用起来比很多伤科药都好用哎。哦，同学露出不愿意相信的神奇，就是凡士林，当你叫凡士林的时候，这么一大桶才50块啊、哦。当他改一个名字叫什么培诗农润肤如意的时候啊，就这么一小瓶就要100块了、哦。那你们自己看着办，我都是用工业原料行买的大桶凡士林乱擦，我觉得。就是你们要去考据科学史哦，那时候发明应该说发现凡士林的那个人哦，他曾经用凡士林医过多少种病哦，甚至他得大病的时候就全身涂满凡士林，然后说这样会好。你们去看一下科学史啊，就是龙骨的另外一半还是蛮强的，只是现在你们都不太珍惜啊，因为那是什么石油化工的废料啊。其实凡士林还是有它好用的地方，只是张仲景不用，所以我们这课堂也不应该多讲啊。那龙骨呢，很多都是说要断过，尤其是断啊，或者是烤了再用。那其实我赞成在某些情况是要用生龙骨。那生龙骨的价钱如果是一的话，还有一种好东西叫做五彩龙骨，就还有点颜色的。那这种价钱比生龙骨贵好多、哦、那你们考虑看看，那龙骨是怎么样的龙骨最好呢？就是你把那个龙骨啊拿来粘在舌头上面，会吸住你的舌头的，就是效果很好的。舔之粘舌者真啊，就是好像零下多少度的冬天去舔电线杆会发生那种吸住那种感觉，真的会有哦，好的龙骨真的会有这种感觉。那龙骨呢，如果你是用生的话，它就会抓住你全身的灵气，那就是它的补益的效益叫的由来。那如果你用断的话呢，它就会抓灵气的力量比较弱，可是呢收涩的力量比较强，所以你如果用来止腹泻或者止女人的崩漏，那你可以用断的，这是要就是考过啊。那个断，我有人写作断，有人写作侠，就是有人写这样有人写这样，所以是念侠还是断都可以，好不好？就是考过的意思。所以考过的龙骨呢，我比较不愿意在补药里面用。那至于止泻之类的，止白带什么止血崩，那个自有其他药可以用，我也不一定会用龙骨啊。所以我就建议各位买龙骨的时候都要说请给我生龙骨，这样明白吗？那么这个龙骨的方药性啊，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说治心腹鬼蛀筋物劳寐啊，就是说如果你被恶灵平医了啊，你就要用龙骨，因为它是这个它是一种收敛的远洋的药，所以它跟死气很不同类，所以放进来之后它就会把你身体那边平医你的那些死气把它赶走啊之类的。那这种平医的问题呢，桂枝龙骨汤治疗很多精神疾病，或者柴胡龙骨牡蛎汤治疗很多精神疾病都很有效果，那时候再讲，我们现在不啰嗦。那咳逆是这样子，因为龙骨可以导气归元，所以呢治咳逆是可以的啊。那泻利脓血呢，就是凡是这个 长托或者华经啊什么都是有一定的效果，就是收涩的力量是在的，只是你如果用串龙骨来收涩它，不如用生龙骨来凝聚那个阳气，反而更高干，对不对？所以不要串比较好啊。那女子漏下就是气脱血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龙骨。那真假兼结的这个问题呢，有人说是因为这种神怪的药啊，跟这些平抑你的这些奇奇怪怪能量是同类的，所以可以引进去对付它。然后有人说什么龙乃变幻莫测之物啊，能够穿入而攻破之哦，这是神话神话。那有人说与牡蛎同为制痰之神品，可以，因为很多尖块是有痰块在里面，那这个是对的。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它是引阳入阴的药，就是你有一个尖块在那边，它一定是里面的生命能不够才会堆积，那龙骨是一个引生命能进去的药，所以是可能的。那小儿热气惊痫这种东西啊，这个平肝风镇肝逆呢，龙骨是有一点效果的啊。就是龙骨这个东西，你要知道龙这种东西其实也算是勾芒气，但它能够引到肝了。但是古代动物也不一定都是蛇类，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先不说。但是引火安神止肝气上逆逐痰这是可以的。那如果像是后代的一些饮用我们现在没有用，比如说仲景治疗风症有一个风饮汤，然后张习纯的镇肝息风汤，这些有用到龙骨的这种特质啊，就是把这个肝的这个气把它收敛一下或怎么样调节，那个叫要看到方才能讲啊。那至于说龙齿啊，它的这个治疗龙齿是专门入肝的药，就是龙骨是一个全身性作用的药，而龙齿是一个专门用来入肝的药。那专门入肝的话就会治疗肝的东西啊。那惊痫癫狂这个我们有一点中医观念都知道是跟肝有一些关系，肝风啊，肝有风。那中国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做龙齿安魂苦惊定魄，就是龙的牙齿可以安你的魂啊，老虎的眼睛可以定你的魄。那这个当然也有一点说东方青龙西方白虎的那种观点。那但是它什么心下邪气不能喘息诸境这些东西呢，在那个古代的方书像外台千金肘后方之类是有方子的，但是我现在不多讲，因为我们现在不太用龙齿。哎，龙齿你们买过没有？好好玩哦，就像你们家奶奶脱下的假牙一样啊，就是一坨像石头一样的假牙，就真的是古代动物的牙哦。那它这个总而言之它的药性就是入肝收敛你的魂，所以它不是像龙骨一样收摄全身的精气，是收敛你的魂。那这个久服轻身通神延年是怎样的？那其实这种药当然是一个对身体不错的药啊。那龙齿的主治呢，在中医的历代传统是专门用来治离魂的。离魂就是说这个人躺在床上要睡觉了，结果一翻身发现自己悬浮在自己的肉身三尺的高空，然后下不来，然后尖叫，然后睡得很烂这样子。哦，专门用来治离魂症的。我遇到一些精神病的患者，真的会有离魂的，就在他药里面加一点龙齿就会好，就叫阿财啊什么阿婆成粉啊，然后丢到药里面啊。那这样的方子里面，最比较早开始的是那个许淑维的这个普济本释方有方啊，然后后来到那个陈士铎的辨证录也有方啊，就是以龙齿为主轴治疗离魂的方，历代的医方都有的啊，那也都还算有效，我好像从前医过一个，算是蛮有效的。那我们先下课一下再接下来讲啊。